黑色的，跟这个石头是一样的，可能有些听众啊对它不太了解，这个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下这个说明吧，解释一下。 哎，它这个这个药王玉石吧，它就是跟一般玉石不一样在哪呢？它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。含有0.73%的磁。现在就说 微磁哈。 微磁。把这个药王玉石搁在水里头一烧开之后，经过受热，里边的分子就是微量元素它就释放出来了。所以刚才呢，搞这个仪器仪式是200多少？ 251。 251。 对，它的数值。 那么这个矿泉水它才是0.31。 对。 它这是251。 对。 说简直是翻了100倍。 对，就是即便说我们这个矿泉水啊质量合格啊达标，它的数值一般也通常不会达到这个二百。 那没有那么高。 你们以前检测的时候通常是多少呢？这个矿泉水。 矿泉水呢一般有达到156的。那是好矿泉水，有的一般的就是100左右， 就是均值，均值都是在100左右， 100左右， 也就是100在150之间，应该是。 对。 哦，你看它是251这个玉石。 对，这个玉石251。那么呢，这个药王玉茶石呢，通过煮水，一次煮一块不行，一次吧，就是3斤水得需要12块。要是5斤的水壶，应该搁24块。这个烧开以后吧，一个是呢微量元素就释放出来了，再一个呢它有0.73的磁，这个磁呢就把水就磁化了，这个磁化水是最好的水，这个磁化水生的豆芽长得都不一样，做出的豆腐长得都不一样， 那就说它有多种用途哈， 做对种植业，对养殖业，对人体，这个药王玉茶石，就是这个磁化水是最好的。就现在这种水机那种水机，什么水机的水都不如磁化水好。磁化水对生命它有一个特殊的作用，因为我们身体啊，人体是不能缺磁的，就是地球是个大磁场，人体是个小磁场，人体一缺磁以后呢，这个细胞就不是圆圆的了。它是扁的，是三角的，一缺磁人就开始生病， 不规则了。 细胞不圆，你想能不得病吗？细胞就是圆的，所以它缺磁以后细胞的形状就改变了。那么呢咱们现在呢就是整个人类多数人都缺磁，人多数人缺磁。为什么缺磁呢？就是现在吧，我们整个人类啊，就是过去的人以农业为主，整天和土地打交道，种地， 对， 常年跟土地接近磁场， 接地气哈， 接地气，实际呢，它不是气，它就是磁场。晚上睡觉睡土炕，这睡在磁场里头。现代人呢，种地也不一年年种地了，就一年呢，就是一个多月，一两个月在农田里头， 而且都是现代化种地了哈， 对， 都是机器设备了， 对啊，特别是这个城里的人。又都住在高楼大厦里了，不住在土炕，不睡在磁场里了，所以现在人人缺磁，就包括微量元素，这个有调查呀，说世界这个有37亿人体内缺铁，实际不止37亿人，几乎是人人缺铁，人人缺微量元素，为什么？就是说呢，刚才通过这个实验，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到底搁哪来？它应该是从两部分来，一部分呢就是有益菌，有益菌能合成各种维生素，微量元素，氨基酸、核酸，1000多种酶是有益菌合成的，因为古代不生产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、氨基酸、核酸，所以那事先呢就是已经都成定数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通过很多很多的方法，把这个有益菌给伤害了，人体内有益菌少了，就是中医说把阳气伤了， 对， 它合成的这些个营气就少了， 不足了， 催化剂不够了，所以今天嘛，从我们的内部，缺的这个东西，逐渐的减少，催化剂不够，火花塞不点火，导致的内分泌代谢紊乱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疾病，这些疾病只有把这些个微量营养，